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颖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根管治疗哈。对于根管治疗，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今天我们和郑大夫一聊天，您可能就非常明白了哈。首先欢迎一下郑大夫，您好啊。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哎，说到这个根管治疗，和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杀神经是一个意思吗？ 经常都会认为根管治疗就是杀神经治疗，但实际上这个杀神经治疗是一个俗语，根管治疗是一个更专业的名词，就是说把牙齿中间在解剖上叫做根管的位置，进行一个无菌的操作，然后先是把感染的物质清理出去，然后制备成一个非常合适充填的洞型，然后进行严密充填，它其实是外科的一个无菌技术，也是一个死腔充填技术。 哎，您说的是非常的专业了，我们还是转化成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牙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您这样非常严密的严谨的那种根管治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人牙疼，到了您那儿一看说这不行了，这颗牙得拔了哈，要做根管治疗，就是牙疼到什么情况之下可能要介入到这种根管治疗呢？ 这么说吧，根管治疗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在很早以前，如果一旦是牙髓发生炎症或者坏死的时候，古代没有办法，只能是把换牙一拔了之，这样就不疼了。但是后来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发现其实只要把牙齿中间在根管这个位置里面坏死的神经血管感染的物质清理出去，这颗牙我们还是可以留住的。这样呢，这样治疗以后呢，换牙得以保留了，所以可以继续行使牙齿的功能。 哦，这是等于是科技的就医学的进步啊， 医学的进步。对。 那说到这个牙齿啊，有人说这个人体当中最坚硬的器官就是我们这牙齿了， 是 吧？是 的。 包括人可能去世之后，这个牙齿有的时候还能保留着。 是的。 所以它是非常坚硬的。我们家孩子特别小，好像不同的大夫都会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家孩子换牙之后，这个牙恒牙哈，换牙之后这个恒牙会跟随我们一辈子的。 是的。 是吧？所以爱护牙齿呢就非常的重要，就千万不要出现那种牙疼啊漏神经的这种状况。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齿这么坚硬的这个器官哈，可以这么说，它怎么会漏神经了呢？ 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哈。牙齿呢，它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这是指牙齿的最外层，叫牙釉质。它比骨骼还要坚硬，但是在釉质的往里的一层叫牙本质，它就要相对软一些，跟我们的骨骼相当，硬度相当。中间呢是具有血管和神经来营养它的一个牙髓，来支持牙齿的功能。那为什么这么硬的牙齿还会出现漏神经呢？大家知道这个是在口腔里发生的一个化学反应。那化学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口腔里面，比如说我们吃了各种食物，有含糖的这种成分存在，然后口腔有各种的微生物也存在，微生物会降解，它会代谢我们这种含糖的食物，最后产酸，产生的这个酸呢，可以把牙齿这种非常坚硬的牙釉质，也就是羟基磷灰石，进行有一个溶解作用，其实是化学作用。在这种溶解的过程中，牙齿发生了吸收矿物质脱矿，所以细菌可以顺着这个位置进到深部的牙神经，引起疼痛。 这是一个化学反应，等于是就等于是像一种酸腐蚀了我们的牙齿， 对 吧？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会说要早晚刷牙哈， 对， 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些化学物质给它刷掉，是吧？ 是要把牙齿上残存的食物残渣，以及口腔里的很多细菌在牙表面形成的一些菌斑刷掉。 所以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这个出现漏神经的情况啊。 对，让牙齿更加强壮，没有微生物的侵蚀。 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虫牙，包括能看到一些黑洞哈，那就已经是后果很严重的情况了。 对，一般龋齿要形成是需要时间的，通常要几个月几年。我们说龋齿发生其实它是四联因素，不是说光有细菌就会发生 龋齿。 对，这四联因素有几个，一个是首先要有 牙齿本身， 嗯， 没有牙齿 就不会，对，就没有龋齿了。 这个其实是在说不同的人的牙齿，它的牙质的矿化的程度是不一样。有些人是非常硬的牙齿，所以他可能抵抗这个细菌腐蚀的能力就要强。第二是说口腔里面存在的这个微生物， 嗯， 有没有微生物的存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食物，我们有没有食物残渣在上面。比如说你的牙齿很软，口腔里也有细菌，我们就想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吃东西，没有食物残渣，那口腔里的细菌就不能够代谢食物残渣，所以也不能够产酸。然后最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龋齿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慢慢日积月累形成的。 嗯，所以就像今天郑大夫所说的哈，它是慢慢形成的哈。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爱护牙齿呢，就应该长期的坚持。哎，那我前日子在网上听到一种说法，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磨牙，包括有些成年人也磨牙，这个磨牙会最后造成这种漏神经的情况吗？ 有时候严重的情况是会的。这个磨牙和刚才我们说的龋齿，它是两个不同的疾病。龋齿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化学的变化，而磨牙更多的是一个物理的机械性的作用。有些人比如说夜晚有一个夜磨牙症，他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不停的重度使劲的磨牙，那就会对牙齿造成一个磨损。那磨损很重的时候，超过了牙髓能够修复的速度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出现影响神经的问题。 所以这个病如果得病的话，应该去医院去治，是吧？ 是的，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根管治疗哈。一旦出现漏神经的话，就得找像您这样的大夫来看看啊。 是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只要有动了哈，这个神经就必须要杀死呢？ 不是这样的，就是临床上我们对牙齿的这个治疗原则呢，其实是一个最小介入治疗。那最小介入治疗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就是我们根管治疗的这个先进的技术吧，在之前大家可能牙疼了就只能拔掉，那有了根管治疗以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牙通过根管治疗就能够恢复牙齿的功能，就不需要拔掉。那再比根管治疗再往前的一个症状的话，就是说牙髓只是轻微的炎症或者很早期炎症，我们还要做牙髓保存，牙髓的保存。所以说呢，当如果你出现牙痛的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就诊，让在医生的正确的诊断下，然后给你提出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您看这一说我们就大致明白了啊，就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吧？请专业的大夫做一评判啊。 是的。 然后我觉得牙疼，因为我做过根管治疗，我知道那个疼起来还真的挺难受的哈。及时上医院去就医，请大夫帮忙哈。 是的。 那咱们就先不说这个牙髓保留这个问题，就直接说这个根管问题哈。比如说大夫说真的要做根管治疗了，好像很多第一次接触根管这个治疗的患者会说，哎呀，这么恐怖啊，拔神经会不会很疼啊，都比较抵触啊。这个会很疼吗？ 这个要分不同的疾病。比如说你再来就诊的时候，你的牙神经已经坏死了，那医生在去除的时候就不疼了。 它原来已经死了是吧？ 对。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牙髓还有一定的活力，那如果直接操作肯定是会很疼的。但是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个已经远远不是问题了。我们临床上有非常好的局部麻醉，对患者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可以完全进行无痛的治疗。还有一些患者在临床上，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啊，或者说有一些人对牙科具有超恐惧这种，我们其实还有特需门诊，可以做一个全麻的治疗，吸入笑气全麻，进行这种无痛的治疗，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因人而异了，是吧？个体化差异。 对，所以疼痛已经不是我们口腔门诊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一旦比如说杀死神经之后，我们会看到大夫拿了好多特别细的管要在那牙上面去插哈，插了密密麻麻的，那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哎呀，这个就说起来就是我们安豆其实就是牙髓的医生很骄傲的地方，因为实际上这个专业还是蛮有挑战的。我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发现美国好多州居然没有像我们这种非常专业的牙髓科医生，因为他需要有比较高超的技艺，就是因为在牙齿的这个根管里面，它其实分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要对抗的是根管里的微生物，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很细的针，很小的这种锉，要进到根管的每一个位置，包括侧枝，然后进行微生物的清理。如果清理不干净的话，那可能炎症还会再回来，还会再疼痛，所以 这些都是我们神秘的武器。 神秘的武器啊。 对。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大夫说哎呀你下回还得来啊，就是做一个根管治疗不是一次就能做完的。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这个心里边不用负担太重哈、啊。 是的。 啊，就及时的去听大夫的这个建议。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又再说另外一件事，就是根管治疗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它插好了还要咬一次。咬一次模子是吧， 是的 啊，然后把这牙跟过去那颗坏牙做的一模一样啊，差不太多哈， 这叫牙冠修复， 牙冠修复啊。 对 啊， 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做完根管治疗以后，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再把这颗换牙做一个牙冠的修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牙在做完根管以后往往是缺失的面积比较大的，我们要恢复牙齿的咀嚼功能、牙齿在咀嚼的时候都是上下咬合的，如果它不能够恢复原来的外形的话是很难行使咀嚼功能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做完根管治疗以后大家觉得已经不疼了哈，然后很开心了，其实呢你还失去了一部分组织，哪部分呢、就是在牙齿做根管中间的牙髓组织，因为一旦没有牙髓的营养以后这个牙齿的抗力性会下降的。 什么叫抗力性呢？ 就是我们每天咀嚼在咬东西、这个都是一个机械的力呀、对，我们的牙齿是耐压不耐拉，就是你怎么咬劲儿都没东西、但是有时候侧防力、一不小心给绷着了，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绷着了、那可能就折 了 对的、所以说呢一般在做完根管治疗以后因为牙齿丧失了这个牙髓的这个营养的功能，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在这个换牙的位置再做一个冠的修复，把这个牙给它包起来、 包起来、 这样的话避免它后期折裂。 据说这个如果不做的话万一要是咬一些硬的东西可能还会碎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万一在根管治疗以后因为不恰当的用力或者没有及时做牙冠修复，比如说你咬了一块鸡骨头、或者吃米饭的时候有一块沙子，这样侧向的力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这颗换牙的牙折。那个时候就只能拔掉了，因为牙已经劈开了、就不能再留了。 是，所以这就等于是你前期的根管治疗就等于浪费了是吧？ 对、对， 所以这个就得分成几步来做是吧？ 是的 啊，到最后的时候再去套个牙冠。 是的、 这个最后的这种保护现在目前做根管治疗，那套上这牙冠之后就能一劳永逸了吗？就多长时间我都不用管它了吗？ 当然也不是。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组织器官那都是只要是在这种环境都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如果你这颗牙从来没有坏的话你也是在口腔的这种唾液微生物的环境，那同样的道理当你的换牙做完根管治疗以后包上牙套以后你还是在这种口腔的唾液的微生物的环境，而且你随时都在用咬合力都在用它行使功能，所以还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健康的人应该是每年至少一次去拜访牙科医生，至少做全面的检查还有一些牙周的治疗。 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更为长久一些啊，及时发现一些问题。 对， 目前的根管技术如果是定期检查的话，他就比如说套上牙冠之后一般能坚持到老吗？能坚持不用换它吗？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因人 而异、但是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数据，至少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临床上医生从来不敢跟患者说就是十年，因为还会有个体差异。有些人还会在治完以后可能两三年就出现问题了。这些都是有存在的。所以临床上要针对个体来说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是 吧？是 的是的。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郑颖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根管治疗。目前比如说我们的牙齿当中做根管啊，您实际的门诊当中一口牙最多的能做几个 啊？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就是医改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牙疼了都喜欢到北京口腔医院去就诊、但是因为医生的数量是有限的，然后根管治疗又不是一次可以治完的。 一般情况这流程是多少次？ 一般来说是三次。 三次啊。 一般来说做一颗磨牙的根管治疗是三次、做一颗前牙的根管治疗是两次。但是呢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比较疑难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科是专业的牙体牙髓科，经常是一些换牙在其他的医院没有做好转诊到这里面的，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那可能还会要比三次要更多一些。然后有些换牙我们可能还需要用到显微技术，就是用显微镜在显微镜下面去找换牙里面的根管啊、找它的分布啊，所以医生要花的时间比较多。那这样的话也是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有些牙可能比较容易、那三次就搞定了，有些牙在显微镜下可能要两次三次才能找通根管、那可能时间就 要更长。 嗯，所以这个一口牙这个做几颗的这个更长一些是吧？ 对，如果是很多颗牙的话，那就是问题那就来了。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切身的这个体会啊，因为 我婆婆来北京的时候，她有一口的换牙，然后她想做修复。那做镶牙之前，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一定要把口腔里的剩余的残根啊、坏牙呀全都补起来。然后当时呢，她又帮我要照看孩子，她口腔里面有9颗坏牙，所以我带他把这9颗坏牙看完了以后，就基本上是7-8个月了，再把牙镶好，就是1年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理解，看牙比较复杂，就像我这样的专业医生给自己的家人看的时候，时间是这么长。所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是这样。这也就是更加说明一步，就是爱护牙齿的平时的日常维护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车4S 去保养，你10年都不去保养，那问题可能太多了。 对，所以在您的这个实际的门诊当中，看到很多的这个牙体啊、牙髓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正常的爱惜和保养的话，是避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的， 是 可以的。对，因为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就是龋齿发生的这个4大因素哈、一个是我们牙齿的这个硬度，这个我们很难改变了，因为出生已经是这样，很难改变了。但是食物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那些巧克力呀、很黏的糖啊、饼干啊，这些很容易附着在牙齿上，那你可以尽量的少吃哈。还有一些碳酸盐的饮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对吧？再有就是刷牙习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每天2次刷牙，正确的把牙面上这些菌斑都清理掉的话，那你这个换牙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呀。 其实我觉得身边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啊，包括口腔保健习惯。我曾经在食堂吃完饭，看到很多人都在漱口，哎，我说你们这个习惯真好。他说是因为用坏了牙换回来的，就是他可能做过根管治疗之后啊，他知道那个疼，然后也知道这个保持口腔的这个卫生是多么重要哈、养成了很好习惯。 是的，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别到了最后说，哎呀，找郑大夫都拔了牙了，然后做完根管了之后才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尽量的咱们不吃这些东西，吃也没关系，及时的这个漱口和刷牙，是不 是 能起到很好作用？ 说到这儿啊，我倒是有一个小窍门教给大家，就说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如果说一起中午要就餐，工作时间，然后下午又要上班，那比如说你没有携带牙刷啊，这种牙具啊，很困难，可以嚼几块口香糖。 嚼口香糖、 这个、 是吧？ 对，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大概嚼上10分钟、然后但是一定要保护环境啊，不要吐的到处都是。 对， 然后这样就能够唾液有一个很好的自洁作用，就是你在咀嚼口香糖的时候，你会分泌很多唾液，对牙齿有个冲刷，而且唾液里面的这种钙离子还会帮助牙齿再矿化，是一个非常好又很方便的方法。 所以这个郑大夫一介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做这方面的选择哈，包括是不是及时的漱口也可以，是吧？ 对 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对， 所以我们避免出现最后的牙体的这个啊，真去找您那儿去做根管哈，这个确实很痛苦了哈。 对， 说到这个根管治疗，目前我们经常会发现，比如也是实际的问题哈，比如说去找您做完了，最后说那个牙冠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很多都是自费项目了哈，就是到底选哪个好，哪个材质好？目前据说这个材质的变化也是这个日新月异哈，这个变化非常非常 的 大啊。目前的主流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材质呢？ 我们过去是一些金属的材质，比如说镍铬呀、然后金银钯呀、这种金的全冠啊，还有我们用的钛的这类的。然后现在因为大家越来越趋向于美了，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烤瓷、长石瓷啊，这种硅石烷类的烤瓷、就是跟牙的 颜色 美观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不同的材料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同的， 不一样哈。 对，所以要大家去医院里到医生那儿，然后具体的问题具体去分析。 我记得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除了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咱们不去考虑哈，美观的问题，好像比如说老人比较担心，哎呀，我装了这个冠之后，我将来做个什么核磁啊，这个还能不能做，好像都这方面 的 考虑哈。 是的，如果说要避免将来这个用核磁的问题的话，就要用一些钛类的材料。这样的话可以将来避免，还有金的材料可以避免核磁的尾影。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提前的跟大夫交流一下，是吧？ 是的，是的， 可以跟大夫沟通一下。比如说，我今后可能会做核磁，我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担心哈。所以呢，这方面也是希望大家多去问问大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郑颖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根管治疗。其实说了这么多根管治疗目前的这种最新的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包括牙冠的这种材质也好，最为根本的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让大家养成爱护牙齿的这种意识哈， 是的， 最好能养成好的习惯，避免到那一天老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哈，着急 是 吧？是 非常疼，我们还有急诊 还有急诊是吧？ 是的 所以呢也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希望郑大夫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些这个牙齿的一些知识，好吗？ 没问题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季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刘墉随侍乾隆皇帝20多年，历任吏部、兵部、工部等部的尚书，又入职南书房，掌管皇子的教育，成为副宰相。但大清朝啊，盛极而衰，乾隆皇帝被十全武功所陶醉，群臣呢竞相粉饰太平，众口称盛，刘墉啊也不得不随波逐流，甚至自掏腰包刻这个御制籍。哎，这是郑板桥说的由聪明到糊涂的第一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今天要说的是第23回官复原职的下半部分。那在开始今天的相声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件民间传说中乾隆和刘墉的故事。这故事叫红宝石之谜。乾隆49年春天的一个早朝，天刚刚破晓，金碧辉煌的太和殿里，对对宫灯灿灿，是炉炉玉香袅袅啊。五谷刚响，年近80的乾隆皇帝乘坐着这个轿子啊，就是乘舆啊，来到了殿前，就登上了宝座。两侧呢早已站立着文武百官，一个一个甩下马蹄袖，齐刷刷的三跪九叩看皇上手势，然后呢再起来按品级啊归于班次，静听皇上训示。何爱卿，上年甘肃造反，你亲率大军将其剿灭，至今呢还未加爵，特赐红宝石一颗以资奖励。说罢呢挥手，太监就把这宝石顶子就拿过来了，和珅双手接过，哎，叩头谢恩。红宝石那是极其珍贵的东西，红宝石做的顶子呢，就是顶戴花翎这顶子呀，那又是极为荣耀的这个被赏赐的物品。 所以呀、啊，文武百官呐、啊，无不羡慕。那有很多人不但羡慕。